我的错。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前是冰娃娃，陪着你打遍天下。当时心荒谬的无力交加，要记得你并不孤单，你也一样还天真吗？荒诞的还相信童话，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了原中迷航没有灯塔，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，为了什么还将云端，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爱，被人生温柔对待。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

开就散裂，我没有感觉，今天或明天离别，你走得太绝，怎样都无法挽回，原来我曾伪造一个用心锁住的世界，解开之后人全飞，这是善良，爱很脆弱，你说是吗？也许我们早已不知不觉推翻了一切，也许谁也不懂谁，这是个善良，一种善良，泪水淌过会更痛吧，因为我们都不在乎彼此如何去感觉，因为谁都不懂谁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